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六，农历5月16。北京多云见晴，3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携手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宣布中国将举办上海合作组织2018年峰会。 习近平分别会见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总统、印度总理、西班牙国王。 张高丽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做好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 国务院法制办就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 保监会决定下调商业车险费率浮动系数下限。 天下英才隔日丽，雪域高原的当代扁鹊。 伊朗逮捕41名恐怖组织嫌疑人。 以下是详细内容。 当地时间9号，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17次会议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要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巩固团结协作，携手应对挑战，深化务实合作，拉紧人文纽带，坚持开放包容，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光明的未来。请听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当地时间上午11点50分许，习近平抵达独立宫，受到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热情迎接。成员国元首先举行小范围会议，随后邀请观察员国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有关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参加大范围会议。纳扎尔巴耶夫主持会议，会议正式给予印度、巴基斯坦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地位。会议决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下次会议2018年在中国举行，下任主席国由中国担任。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就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提出5点建议。第一，巩固团结协作。 我们要保持团结协作的良好传统，深化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建议加强立法机构、政党、司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第二，携手应对挑战。 中方支持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主张加强地区反恐怖机构建设，倡议举办防务安全论坛，制定未来3年打击3股势力合作纲要。 第三，深化务实合作。 中方倡议逐步建立区域经济合作制度性安排，并赞成制定公路协调发展规划。中方支持建立地方合作机制，并积极开展中小企业合作，倡议成立经济智库联盟和电子商务工商联盟。 第四，拉紧人文纽带。第五，坚持开放包容。 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同观察员国、对话伙伴以及其他国家开展合作，赞成本组织继续扩大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交流。 习近平强调，中方将接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并于2018年6月举办峰会，将认真履职尽责，同各方携手创造本组织更加光明的未来。与会领导人一致同意，上海合作组织扩员将促进本组织发展，提升本组织潜力。领导人欢迎一带一路倡议，支持落实有关共识，推动区域经济合作。成员国元首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阿斯塔纳宣言、上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等一系列文件。 会议发表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关于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声明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会议新闻公报。当晚，习近平同纳扎尔巴耶夫等各国领导人共同出席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开幕式，并观看焰火表演。 央广记者刘慧民、朱敏，阿斯塔纳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阿斯塔纳会见了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 习近平指出，中塔是亲密无间的友好邻邦和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 两国的高层交往密切，经贸、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成果，在联合国和上合组织框架内紧密的协作，两国已经成为相互支持、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塔方一道，弘扬睦邻友好精神，加强战略协作，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塔战略伙伴关系啊向更高水平迈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中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取得重要成果，下一步要推动合作向高端、创新、多元方向迈进，双方要加强经济政策协调和发展战略对接，推动互联互通建设取得新进展，加强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深化救灾合作，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加强防务和执法安全合作。 当天，习近平在阿斯塔纳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 习近平指出，中印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多聚焦合作，结伴前行，为各自国家发展提供助力，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作出贡献。 中方高度重视发展中印关系，愿同一方一道努力增进政治互信，对接发展战略，深化务实合作，就重大的国际和地区问题保持协调和配合，推动中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的发展。印度即将成为上合组织正式成员，我对此表示祝贺。中方愿同印方一道，加强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合作，共同为上合组织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积极的努力。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和机制性交流，加强贸易投资合作，携手促进区域联通和共同发展，推动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早日取得实质进展，加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内合作，要加强地方、智库、文化、媒体、旅游等领域交流，加强多边领域沟通和协调，妥善管控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阿斯塔纳会见了西班牙国王费利佩六世。 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西关系，赞赏西班牙王室长期以来始终坚定支持和积极推动发展对华关系。 中西两国都是文明古国，一直在国家发展建设事业中，我们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合作共赢。近年来呢，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们高层交往频繁，政治互信稳固，各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我高度重视中西关系，愿同国王陛下一道继续努力，将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升到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我们两国和两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中方欢迎西班牙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共同用好用足中国义乌至马德里中欧班列，中方坚定支持欧洲一体化进程，双方要积极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希望西班牙继续在欧盟内发挥积极作用，为中欧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当天，习近平还会见了土库曼斯坦总统比尔德穆哈梅多夫。习近平指出，中方高度重视中土关系，愿以两国建交25周年为契机，加大相互支持力度，深化互利合作，不断夯实中土战略伙伴关系内涵。习近平强调，新形势下，中土双方应密切高层及各层级交往，共同规划好两国下阶段各领域务实合作。中方愿加强同土方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合作，以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央广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缅甸军机失事向缅甸总统吴廷觉致慰问电，对遇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向缅甸政府和人民，特别是遇难者家属致以诚挚的慰问。习近平在慰问电中表示，作为友好邻邦，中方对缅甸政府和人民的悲痛心情感同身受，将根据缅方愿望和需要，为缅方有关善后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协助。当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就缅甸军机失事向缅甸国务资政昂山素季致了慰问电。缅甸国防军司令部八号宣布，搜救人员当天早上在缅南部的德林达伊省浪弄市西南海域发现七号失联的军用运输机部分残骸和部分遇难者遗体。这架运输机于当地时间七号从德林达伊省海滨城市丹劳起飞，原计划飞往仰光。飞机在该省首府图瓦西南69公里处最后一次与图瓦机场联络，随后失联。机上共载有122人，包括14名机组成员和108名乘客。 央广记者冯月报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工作会议昨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李克强总理重要批示要求，讨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有关文件，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张高丽强调，要切实保护和改善水环境，集约高效永续利用好长江水资源，要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的优势和潜力，加快推进干线航道系统治理，改善支流通航条件，要合理引导产业转移，坚决淘汰落后污染产能，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布局和形态，全面提高长江经济带城镇化质量，要加强与一带一路建设衔接，深化长江大通关体制改革，突破区域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推进一体化市场体系建设，让长江经济带的血脉畅通起来，要素流动起来，市场活跃起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务院法制办昨天公布了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重大行政决策要经过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征求意见稿明确了重大行政决策的范围，包括编制经济和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规划，制定有关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制定开发利用、保护重要自然资源的重大公共政策和措施，决定在本行政区域实施的重大公共建设项目，决定对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影响、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其他重大事项。征求意见稿规定，作出重大行政决策包括5个程序：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指出，公众参与是行政决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程序。 这次他明确提出，除了依法应当保密的事项之外，凡是涉及到社会公众的切身利益或者是对他的权利义务会产生重大影响的一些决策，必须履行公众参与的程序。这种公众参与可以通过公开征求意见召开座谈会、举行听证会或者书面征求意见、问卷调查民意调查、实地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这是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特别是保证决策能够可执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前提。 为落实决策程序制度的刚性约束，征求意见稿对决策机关、决策承办单位等参与决策的各类主体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马怀德表示，征求意见稿中的不少内容都是针对近年来重大行政决策实践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制定的。 条例就是把我们现实生活中已经适用的各地通过一定时间积累的一些重要的决策经验上升为制度，通过法规的形式加以明确。 一带一路，合作共赢。 希腊最大港口比雷埃夫斯港地理位置优越，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西端的重要枢纽，正逐渐为中欧陆海快线及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支点作用。央广记者李思墨、杜西蒙、朱敏报道。 比雷埃夫斯，希腊语意为扼守通道之地，被称为欧洲的南大门。2016年，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成为比雷埃夫斯港港务局的控股股东，中原海运董事长许立荣 正在加快按照我们协议当中的投资计划在推进，我们对邮轮码头要进行快速的改造，在地中海乃至欧洲是一个邮轮的母港集装箱，今年目标是要达到500万TEU的吞吐量。 2016年，比雷埃夫斯港集装箱操作量从2010年的88万标准箱增加到了374万标准箱，港口全球排名也从第93位提升到了第38位。希腊经济发展部副部长比奇奥拉斯展望，比雷埃夫斯港有望在2018年位列全球前30大集装箱港口。 比雷埃夫斯港将变成联系东方和西方的重要驿站。该项目的合作不仅拓宽了中西之间的广泛合作，令中国受益，希腊受益，还令整个区域都受益，带来的是和平共赢的局面。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今年1到5月，我国进出口实现较快增长，回稳向好势头进一步巩固。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根据海关统计，2017年1到5月，我国进出口总额10.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增长14.8%，进口增长26.5%。商务部外贸司司长任洪斌指出， 这个一般贸易啊继续保持较快的增长，啊进出口呢，增长呢同比达到了21%，占全国外贸总值的56.8%。啊，同时呢，一些新兴业态，比如说跨境电商啊市场采购贸易也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从国际市场，我国与美国、东盟等前10大贸易伙伴进出口增长18.9%，对俄罗斯、印度、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快速增长。任洪斌介绍，1到5月，我国进出口较快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国际市场缓慢复苏，企业结构调整和动力转换加快，以及大宗商品进口量价齐升，拉动我国进口较快增长。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显示， CPI 同比涨幅扩大， PPI 同比涨幅回落。专家分析，整体价格平稳，但是产能过剩问题依然突出，有待进一步解决。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5月份 CPI 环比微降0.1%，同比上涨1.5%。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分析，天气一点点变热，鲜菜、鸡蛋、猪肉供应充足，价格出现不同程度下降。汽柴油价格因两次调价，价格也出现一定下行。从价格上涨的情况来看，因原料涨价带动中西药价格也在上涨。整体而言，下降的分项指标居多，这也是环比微降的主要原因。同比数据的涨幅扩大，则主要由于基数因素导致。5月份 PPI 环比下降0.3%，但降幅比上月收窄0.1%。PPI 同比上涨5.5%，涨幅比上月回落0.9%。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认为，整体数据回落的原因主要还是取决于采掘业、采矿业和原材料产业这样的上游产业价格的回落。 这些个产业的话呢，应当讲从去年开始啊，上涨的幅度比较高。它的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比如说煤炭呐、钢铁呀、等等有色金属啊，就是产能过剩的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所以这个价格呀，它回落也是必然的。 特别策划《天下英才》，今天请听格日丽《雪域高原的当代扁鹊》，采制央广记者葛修远、车丽。 走进青海大学高原医学研究中心5楼，格日丽的办公室里，除了一摞摞学术研究资料外，最醒目的就是办公桌上摆着的听诊器和血压计。明明是科研机构，却随时可见推门来找他看病的农牧民老乡。 每天呢，好多好多人都从我们去来看，就我们在一楼多一个实验室，专门做那个心脏彩超啊、B 超都有的，我就给他们免费检查，提供给他们方便。 格日丽专注研究高原医学已近40年，他带领研究团队通过大量临床研究，改变了国际高原病专家对高原肺水肿的抢救原则，以符合青藏高原实际的方式施救，大大降低了病死率。青海标准不仅为我国高原医学走上国际舞台赢得了入场券， 更造福了千千万万在高原地区生活和工作的患者。 这个人就是有慢性感染病，原来没有标准的，没有标准的时候到底是还是不是不知道，所以这个的意义啊非常大。 2010年5月14日，美国医学杂志发布报告，还在美国做博士后的格日利和同事首次发现藏族人群有两种基因不同于低海拔人群，由此得出是基因差异使藏族人群具有特殊高原适应性的结论。 比如说红熊猫增多就是这两个基因，而汉族人呢缺乏这种基因，我们是全世界第一个遭到新的基因了，这个意义非常非常大，全世界都震动了。 格日利在蒙语中意为光辉光芒，从赤脚医生到医学博士，从放羊娃到创建我国唯一的高原医学重点实验室，无论多忙，格日利都恪守着多年来和牧民兄弟的约定，每年抽出几个月到牧区义诊。他希望自己的光可以温暖更多被病痛困扰的患者，可以给更多的家庭带来希望。 我是从牧区出来的，从草原出来的，在草原上骑着马，也领着我们的学生到牧区去看病，那是一种非常幸福的事呀。 强军兴军新征程，请听报道。忠诚担当，维护社会稳定的压舱石。采制：央广记者孙重峰、肖西。 报。京郊某综合训练场，武警猎鹰突击队秘密抵近恐怖分子藏匿老巢，特战队员利用武警勇士单兵红外侦测系统对房屋实施突入攻击，准确击毙恐怖分子头目。 突击组报告，目标被消灭。 2014年4月9日，习主席为武警猎鹰突击队授旗，发出建设国际一流反恐特战劲旅的动员令，武警部队党委常委集体调研反恐能力建设课题，制定实战化军事训练实施细则，以魔鬼州特战分队极限训练、锋刃国际狙击手射击竞赛、巅峰特勤分队尖子比武等实战化训练品牌为牵引，促进实战化训练演练。武警猎鹰突击队特勤一队队长徐春德： 作为我们猎鹰来讲，我们要目光清晰敏锐，把全部的心思向打仗集中，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高度戒备态势。 近年来，在安保执勤、维稳处突、抢险救灾、打击暴恐等任务一线，每天有数万名官兵挺立在30000多个不同岗位上，可以说天天执勤，经常处突，时有反恐，常态维稳。如何让官兵保持纯正底色？18大以来，武警部队每年举办2期军师职领导干部理论轮训，先后有4.5万人次参训，推进维护核心、听从指挥主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彻底肃清郭伯雄、徐在厚流毒影响。部队还在全国组织200多场理论宣讲辅导，让习主席系列重要讲话持续向下传导，入脑入心，激励官兵。中国驻外使馆警卫队员张烨： 我们呢在境外工作，脚下虽不是故土，胸口却绣着国旗，这里虽然有着危险，但祖国和人民永远在我们身后，不辱使命，不怕牺牲。 新闻动车组：保监会决定下调商业车险费率浮动系数下限，证监会强化发行监管，将严密关注企业短期降成本等粉饰业绩的情况。北京盘古市公司及高管和职员骗取贷款、骗购外汇案一审在大连公开开庭，请听报道。 中国保监会宣布再次下调商业车险费率浮动系数下限，这是继2015年以来我国第二轮商业车险费率改革。改革后，此前4.3折的商业车险最低折扣率将下调至3.8折。据了解，改革的最大受益者将是具有良好驾驶习惯和安全记录的车主，保费将可能下浮20%左右。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教授郝衍苏： 整个的商业车险呢，它主要是从保护消费者利益出发，实现优秀的驾驶员享受更多的费率优惠，从而呢使我们整个的车险市场得到了一个净化。这种定价机制对于商业保险公司、对于车主是一种双赢。 央广记者丁飞北京报道。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戈在例行发布会上集中公布了2017年1月至4月终止审查和未通过发审会的 IPO 企业名单。邓戈表示，从严发行监管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根据统计，截止2017年5月19日，今年证监会共审结 IPO 企业257家，其中已核准的 IPO 企业188家，未通过发审会也就是被否决的 IPO 企业24家， 终止审查，就是申请撤回的 IPO 企业45家， IPO 审结通过率约为73.15%。 邓葛介绍，今后证监会将进一步强化发行监管，定期公布终止审查和未通过发审会的 IPO 企业名单， 在严防企业造假的同时，严密关注企业通过短期缩减人员、降低工资、减少费用、放宽信用政策、促进销售等方式粉饰业绩的情况，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 央广记者刘一晨北京报道。 北京盘古市公司及高管职员骗贷骗贿案昨天在大连一审开庭，公诉机关指控称，2010年，北京盘古市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郭文贵指使被告人杨英、吕涛、谢红林制作虚假施工合同、伪造印章，骗取银行贷款32亿元人民币。2012年，郭文贵安排被告人吕涛、谢红林制作虚假的进口家具合同及发票，向交通银行骗购外汇1350万美元。三名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及罪名均无异议。被告人吕涛： 我在郭文贵的指使下所做的违法行为，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了危害，我认罪悔罪，认罪认罚。 法院宣布择期宣判。央广记者贾铁生大连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对于两名被绑架的中国公民可能已经在巴基斯坦不幸遇害，中方高度关切，将继续抓紧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北京正在加快建设城市副中心，目前城市副中心总体设计和6个重点地区详细设计已通过专家评审。 财政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多项减税降费举措，今年全年将实现减税降费10000亿以上。 自6月9号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降低180元和175元，折合每升下调超过1角。 完成科考任务的科学号考察船昨天返回青岛。 2017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 全球首个窄带物联网智慧路灯规模化商用项目在江西省鹰潭市正式投入运营。 各位听众，今天是我国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上午9点到10点3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华夏之声与文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司共同推出特别节目《跨越时空的对话》，对第6届中国成都国际非遗节开幕式和部分精彩展演展示活动进行现场直播。央广网、央广新闻客户端将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到时收听收看。 英国大选昨天计票完成，结果显示，首相特蕾莎·梅领导的保守党没能在大选中赢得议会下院半数以上席位，不能单独组阁。特蕾莎·梅当天在唐宁街宣布，将与民主统一党组建联合政府。 伊朗民众昨天在首都举行集会，悼念德黑兰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德黑兰7号发生的2起恐怖袭击事件已造成至少17人死亡。伊朗安全部队已经逮捕41名涉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恐怖活动嫌疑人。 国际奥委会昨天在洛桑总部召开执委会会议后作出决定，确定2020年东京奥运会的项目设置。这届奥运会将增加包括乒乓球混合双打在内的16个小项，减少1个男子举重级别。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刘倩如、郑兰，主播方亮、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70度原浆，20年窖藏，霸王醉。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保安！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紧随一带一路服务全球用户，徐工集团成就装备制造世界级企业，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实效才有效，透明才开明，以传播力及影响力，舆论先导，传媒先锋，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